第22届白头山奖中央机关工作者运动会降下了帷幕。闭幕式14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竞技馆举行，由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内阁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卢斗哲同志、有关部门、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选手参加。闭幕式上发表总分名次后，向获胜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状和奖牌。